第二節翻嚟講翻頭先港珠澳個問題啦。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咧，就下個禮拜四，因為我逢親咧，我習慣咧逢星期一、星期四咧，我就一定喺網台嘅，因為我公司喺隔離，即係隔離啫。咁咧就一星期一四咧，我就搞網台嘅嘢，同埋就做公司文件。咁我就唔出去嘅。但係咧星期二有剩嘅日子咧，我就會即係咧，因為始終都要揾食啦。咁死就去。咁再讲返啦，就阿 Mika 就做嗰个心灵节目，就做埋今个月就完㗎啦。因为佢呢就去日本留学。咁寻日同我讲我唔嚟囉。咁我话哎呀真係唔好意思，仲諗住出年三月第一个礼拜六呢，我哋就 網聚。 咁亦都呢借少时间啦，再二哥少少时间。因为呢我哋呢就想呢就睇同类嘅病人，敏感病嘅癌症嘅胰脏癌同埋呢个血癌，我哋帮你唔到嘅。咁但呢呢类嘅病肝硬化、肝脂肪肝啊，同埋呢就记忆力衰退咧，呢啲咁嘅病症咧，咁咧可以联络我哋。我哋咧一定系重症计，重症计咧，咁咧我就会资助你三个月食疗我哋嘅产品。咁咧就嚟咗，最紧要大家即系其实我都系帮手宣传啫。其实真系吓，即系唔好话帮人咁咩啊，咁伟大啦。咁其实都系。当有想搵啲真实个案宣传，咁你哋呢就譬如好似生 cancer， 我今日其实都有两个嚟咗，寻日有个嚟咗，直头同我讲系医生话唔医做唔到，咁佢好乐观嘅，佢试下，咁我都叫佢喂你买一樽啦，佢唔系我信你嘅，买六樽啦，咁我唔好啦，你买一樽，你食咗觉得你对你好唔好先。因为做生意你同我买一百樽好开心，但係呢原来买咗返去你唔食嘅，唔好浪费，你真係相信我就是、一樽，你食咗冇问题你返单。咁今日都有另外有两个都系啦，都年纪相对大嘅，咁祝佢哋身体健康啦。咁呢我哋呢就想搵呢啲，咁呢就最好有验身报告啦，俾我望一望，如果湿疹嗰啲睇睇个到个样啦，好似白食咁睇到个样啦，咁我哋做个疗程跟进，咁就3月6号咪3月第一个礼拜六啦，我唔记得几号啦。咁你哋嚟呢个网聚，咁就同我讲一讲啦，你食咗之后对你系咪真係有一个好大嘅帮助啦。咁我哋想搵20个嘅，本身阿Tony初就话5个，不如我话横点都系啦，不如20啦，唔争嗰啲。 香港咁多人点搵5个其实太少啦。即系唔系真心讲句啱啱先，你而家其实系想搵见证啫。我系咪咁讲？ 系， 即系唔系见证啊，想搵一个实例，即系好似人哋嘅临床实验咁样。只不过我觉得头先你嗰位朋友咪上嚟话差唔多医生唔医，其实我觉得你唔 系真，唔医啊。佢就话医生话你翻屋企食好啲，瞓好啲就 OK 啦。 其实你谂下，如果喺街喺坊间，如果有好多我俾药你试，其实我好深信呢啲朋友佢哋都会去做呢件事嘅，因为已经去到某个阶段系要翻屋企等，啱啱先，佢亦都唔会介意嘅。 吓，好似譬如湿疹啊，可以湿疹有啲即系茶类固醇，咁我都话啦，你可以照食药嘅，照茶类固醇，但系你照食，你就会好似我近期有个网友啦，阿仙人啲 friend 嚟嘅，咁佢咧就仙人搞网聚，佢同我买一支，跟住我送多支俾佢食。咁嗰日我话我带咗好多去送俾啲网友嘅，送俾阿仙人啲网友。咁我话如果真系有症状咧，如果冇症状就唔好攞啦，唔好嘥咗佢。如果有症状嘅，咁其中嗰、那个有湿疹，食咗之后咧好痕。行到顶唔顺，就是、因为佢好似发咗出嚟咁啊！咁我照查类固醇禁住，咁但系佢食咗头尾三个礼拜，咁寻晚嚟，佢话翻俾我听啦，佢话咧，敏感痕嘅程度咧 轻咗， 时间长咗好多，即系以前咧两三日就拗，而家成个礼拜 先拗， 先至开始拗。咁我话你嚟多阵，因为我哋做嗰啲咁嘅叫做 植物提取物咧，系会医好嘅，即系唔系话哎呀你要食食药好长期食，你唔食嘅药翻白，唔会嘅。咁但系你当保健继续食咧，咁我都多谢你啦。咁咁我哋就想揾呢啲咁，如果你哋咧有兴趣可以联络我嘅。咁一月、二月、 三月、 三月，咁你食两个零月唔使嘅，其实好似啲肝补咁，你食得两三日，咁你就知道你嘅身体状况去到边噶。 其实我想问咧，系咪一啲即系以我自己所知咧？譬如我哋其实有啲咩 Q 10，我唔知有冇听过咧。好早期其实咩 Q 10啊、B52，其实开头咧，你会见到效果嘅。我唔系讲你嗰只，我讲因为我哋都系加拿大啊，我哋都有人食呢啲啊。食完之后咧，其实佢冇再反应啦，冇再反应唔代表唔好，只系maintain，其实就系咁简单嘅啫。所以头先阿达飞哥你话，其实好快一个月。甚至乎两三个礼拜，你会见到效果，因为佢嗰个药力咧 kick in 咗你 body 咧，即系你即系令到你嘅身体开始有个反应，你知道得同唔得就系咁简单嘅啫。之后嘅嘢就系保养啦。以我所知就 系 咁。 佢好快见到嘅，因为纯度相对高啦。咁其实咧所谓做大肥直播咧，又然有大肥商圈。咁其实咧，我就想做直播嘅时候咧，有啲人咧成日问我啲嘢，咁我啲做惯小生意嘅，即系大生意唔识啦。咁希望嗰啲人问，咁啊从来都唔问，又唔留言。咁但系转头咧，就成日喺大肥按天下嗰度咧，就即系个 page 就问我， 就问问题啦。吓， 咁我其实就做呢个直播系咁嘅，但系因为今日提早咗啦，即系录影早两三个钟啦，咁下个礼拜就正常噶啦。咁咧，因为逢星期四我都欢迎啲网友咧，如果揾我咧，揾上嚟食饭嘅，我通常嚟讲就一班咁 朋友， 即系网友啦，食完就即系食完饭跟住上嚟做节目，所以有阵时咧，我哋录音出边好嘈。其实都系咁啦。咁而家我哋譬如好似我哋最近夹粉咧就。一人一份啦，咁啊有个网友牵头就夹2400港币，就一个做一啲系儿童服装嘅生意，咁咧就七份人，咁啊头尾都唔使20000蚊夹出嚟，咁咧就我哋揾咗人做咗，头先你嚟到佢哋出边就睇紧啲三板。咁啊，开始做销售，就咁啊，总成本都系六一人2300蚊啫。我哋想试下啲。小成本嘅嘢开始做，每人夹少少出嚟做。 但你都成日做，我记得前嗰排咧，我听你就话同某位朋友合作某一样嘢嘅，后屘咧就因为你知啦，有时合作有时钱两个嘢咧就冇合作。我因为我有听噶嘛，但我唔知系边一集，我亦都唔知系合作咩。但我意思就系话，你其实好多饭，你样样都试下。但我觉得你都真系好得，即系以你。仲话你自己身体机能唔得，其实我一睇你冇问题啊！又做你肝宝，又做服装，又做上个次，只不过上次唔合作到啫嘛，记唔？我可能唔知你记唔记得，我真系有听。 唔系，其实咧做咗呢个网台之后咧， 识唔同嘅人， 识咗好多人。咁咧，我人咧有样嘢系以前我好坏嘅、好坏嘅习惯嚟嘅。咁我想自己改变啲，咁但系原来我改变咗咧，就唔代表件事会好嘅。即系点解咧？我以前系做都话啦，揸人钱 攞翻啦 吓，破产已经攞翻啦吓，咁啊买埋公屋啦，咁打交打到大，瞓街做翻版，大陆同人哋做走私上货，咩都做，好多行做过，好奇怪嘅又做过，咁有啲都冇讲咧，仍牵涉到人就唔讲，咁。个问题出现咗，30多岁嘅时候咧，譬如好似即系20年前啦，边一个同我倾偈咧，我就睇到佢啲样貌或者神情咧，我就估到佢大致想点，咁咧就同埋我一定系谂你唔好嘅，即系你一定系有啲嘢嘅，每一个都系有目的，只要都系咁，咁咧就经过2007年尾2008年啦，就输干净咗啦。咁啊，大陆打官司，其实咧就亦都唔怕讲，我唔系一定要破产嘅，我亦都唔系真真正正咧系因为欠债而破产嘅。咁呢啲个古仔后面讲啦，只不过我唔想烦，咁我就自己宣布破产，唔系人哋告我。咁啊，翻落嚟香港，咁自此之后咧，我就有段时间咧，我系有几年啦。我系得两个朋友嘅啫，我节目成日讲一个黎生， 为咗我唔见咗百几万，而家我拍档。第二个就系细匪，我识佢十几年，好多风风雨雨发生过，我基本上一个朋友都冇，冇。连人哋搵我饮茶食饭我都唔去，我即使话我落嚟有份嘢做揸大头车，我车都唔落。啲人哋成日话我你做咩唔落车嘅？冇嘢，食饭啊嘛，肥懒。咁我就对讲机认咗人我就算，因为咧落地多是非，唔想牵涉，因为我脑里边咧，你同我讲乜嘢都咧，你有冇讲大话？个脑里边自然你呢、這个呢句说话系冇逻辑嘅，你点样点样？我脑里边有个好似有个画面咁啊，咁但系咧就后尾就学人去关心社会啦，游行示威啦，咁去做，咁啊做都 OK 嘅，咁即系成日去派传单啊各样嘢，咁我觉得喂钱银就勉勉强强咁啊，解决到啲嘢，咁我哋做得多啲啦。咁开始咧就识咗啲游行示威嘅朋友，咁开始做星期二得到，咁咧就有好多网友话，不如你开 group 啦，搞网聚啦，咁开始咁识咗好多人。试过喺两三个月里面咧，就识咗七百几八百个网友。咁每一个网友咧，即系阿 Benson 讲得啱嘅，高端嘅，即系叫高档变高端啦，高级嘅。就自然去晒阿萧若元啊 D100 嗰度啦，有钱嗰啲，咁揾得你大匪嗰啲，咁啊梗系中下啲，中下啲，即系唔系讲你啊？ 唔系，乜？ 即系呢啲人，个个都希望嚟到识到你，你经验多啲，或者你谂有啲嘢谂，会唔会喺你身上度有多条路行咧？或者借你嘅力咧去做多啲嘢？咁我曾经有几个月咧，我系好热心，咁我就自己讲啦。听众呢就分主次嘅，网友就冇高低，因为朋友嘛。咁我呢就諗住呢能够做得几多，帮到啲网友，或者啲网友提供到俾我，尽量帮佢解决到嘅嘢我都解决嘅。咁呢段时间呢就有多网友呢就话摆架分做啲嘢啦，咁我话諗住成本唔高试下啦，或者有啲问题佢问到我，我就解决到嘅，我又同佢傾下啦咁，但未必做到，但都想下辦法啦。咁但係呢就呢一年多啲啦，由上年十月開始呢，咁撞咗好多板。咁令到身邊好多人呢，尤其我啲伙計呀、啊、拍檔呢，佢哋呢直頭今朝早都仲有人鞭屍，即係鬧到我隻狗咁。咁佢話其實你做乜嘢呢？你本身个交朋友嗰个起点低，咁呢就会令好多损失，甚至有啲人呢，即係其实我有讲过，有个其中一个网友啦，早几日呢我就喺个 WeChat group 同佢争论，点为之争论呢？以前我就唔出声啊 ，WhatsApp group 我就唔出声，后屘删晒啦，因为好多原因。因为你成日喺我个 group 嗰度宣传你啲嘢，同埋有啲嘢喺度卖嘢，讲金融啲嘢，跟住叫人俾钱你，即系我觉得唔啱。但以前咧言论自由唔理啦咁。咁啊早几日，咁嗰个人咧又喺度咧，宣传佢自己啲嘢，又话收钱啊，收钱啊，俾月费佢啊，各样嘢咧。咁我咧就专业投资如何如何咁。咁呢我就忍唔住，喂唔好讲喺个 WeChat group 度讲呢啲啦。係咪呀，好似啲人话我呃咗人咁，咁你都数唔到边个可以係我 被呃 争嗰个钱。买贵咗一样嘢可能有啦，譬如要买 JW 洗头水啦。JW 洗头水喺韩国呢就卖120几蚊港纸。咁我卖180蚊。咁但啲嘢呢你唔可以飞去韩国买。喺嗰个淘宝买唔到，因为我本身呢我买180蚊，因为香港嘅有代理。 你就话应该差唔多价钱。 香港有代理，香港嘅代理就係要求卖180蚊。咁我话啦，我唔赚钱呢，我当我成日我唔系寄飞机，唔系一个攞水货。咁我就卖180蚊，咁你话哎呀你卖贵嘢，咁可能系，咁但如果我卖平咗嘢，根本上我件嘢卖唔到。 你梗系冇听到金句， 赚你钱系紧噶啦。 呢句说话唔讲得嘅我。 原来系咁啊！我讲啦，我都我听，即系我意思就话，其实好似你话斋，因为呢个货只可以喺韩国，你喺多人唔系讲喺香港就系得代理同埋你，你冇可能高过佢或低过佢。大家 我卖高过佢，咁佢会出声，因为咧佢自己本身 JW 洗头水咧，佢自己本身就供应紧俾。六间药房 系佢唔可能嘅， 咁佢就药房卖180蚊，咁你点可以咪平咗180蚊？咁人哋本身点做咧？ 冇错， 咁我就解释俾你听啦。咁有你听到你信又好唔信又好啦，你可以 check 下。所以我哋而家卖嘅包装同韩国嘅包装系唔一样 嘅，哦，反而唔一样， 即系同一个牌子，但系唔一样， 同其他嗰啲代理一唔一样？ 代理一样，因为佢嘅货系佢噶嘛。 所以我唔觉得个网民，除非佢冇自己。即系 shop around， 即系佢冇自己去睇过人哋。如果唔系，佢都唔应该话你。 咁诶，同埋我哋做呢啲洗头水咧，我系俾每一次唔系话我攞十支，你俾十支我。譬如我攞300支，咁我就俾3成订，咁咧就货到即时扫埋。我唔系话哎呀个网友俾咩我咁。咁我咁讲啦，咁就希望啦，譬如可以搞个即系义工啦吓。咁就搞个食有机菜啦，咁就自己出晒三部车，佢啲网友车啲网友去啲农庄度香港嘅食有机菜啦。咁我自己送咗佢，我跟住我叫啲伙计帮手车，我都走咗，因为我唔想牵涉钱银关系，或者你觉得我赚咗你钱。咁你后屘你自己去又去，咁后屘农庄嗰度话，如果我带人去咧，可能分翻份俾我，跟住我都冇搞，因为我就系唔想咁样。咁啊，纯系帮。忙嘅啫，咁譬如好做四小宝，我都话啲嘢唔系我，咁我希望系做得简单啲啦。我做嘢好似做会展咁，我未做过，但系因为有啲生意上嘅原因，又系同网友嘅，咁咧就真金白银攞出去，但系对方做得比我想象中差，我连累咗 Benson 咧，就。即系另外一个啦，即系做四小宝嗰、那个，即系出面个肥佬啦，就损失咗10几万。咁当然啦，佢损失10几万，我都有10几万。咁因为咁样，咁我同阿 Benson 讲，即系你信我，令你有损失嘅，我唔好。我自己本身就做展览，第一就帮手宣传，第二咧就话本身有啲嘢我摘咗喺度咧，我顺便。帮你清咗佢，等你吐翻不然。 几时展览啊，大肥哥？ 圣诞24至28。 咁我想问你啦，如果你唔介意，我猜少少，你谂住喺呢个展览入边点样去令到多啲朋友嚟帮衬你咧？ 我头先你听到啦，嗱，哇，真系好重要呢句说话，其实想你问好耐。 你冇叫我，你冇同我讲咯。 因为点解咧？其实好多嘢都未定，其实我好多嘢做，咁变咗我就比较笨啲啦。咁呢个咧就系第三区东南亚美食。区喺会展24至28，咁咧就系3D28 嘅铺铺，即系个铺系啦。 咁咧如果系咧，咁你哋可以过嚟啦。咁啊开朝头早嘅9点至8点， 所以呢个系一个美食展览。现场咧，以我所知，因为我有时我睇新闻睇报纸，一直派试食啊，但系健康产品系冇可能嘅。你冇理由俾一粒人噶嘛，啱唔啱先？咁通常你会谂住趁住呢个会展，你会点样去 promote 咧？即系点样宣传咧？定系话喂，我哋派传单？点解我咁问你咧？譬如我哋睇 YouTube 嘅，我哋外地，我都识四小宝，你谂下系咪先？咁我哋喺本地嘅朋友都想知道，即系点样可以令到更加有 efficiency， 即系有效益咧？你有冇谂过咧，大肥哥？ 所以头先你嚟嘅时候咪开本倾紧咯。咁倾完之后咧，其实 banner 做咗，传单做咗，咁我哋咧就预算有500本嘅健康杂志。 嗯， 系访问徐化普嘅，即系林依个老公嘅，嘅咧就如果出边卖148蚊一本，OK 同埋71咧系同一日上架，本身系上个月15号嘅，但系就阿 Benson 哥就牺牲咗，佢卖书嗰段时间，咁咧因为佢出咗8000本嘅，咁咧就抬500本。咁啊，148蚊咧，就咪有啲试用装。咁啊，佢话唔好啦，咁啊，不如攞500本。咁咧就我喺度即场派。咁你哋咧有佢里边咧有晒所有嘅健康提取物嘅资料嘅。咁我都唔系净系卖嘅。咁我嗰个美食节啦，咁我哋都会有啲洗头水喺度卖嘅，同埋啲精华素啦，你又唔需要啦。咁我哋呢啲就多分头发。咁咧就有啲泰国嘅有机。 靈堂嘅果乾同埋蝦頭賣嘅，咁咧喺嗰度賣，咁有啲韓國魚蛋，本身諗住嚟素丸度賣， 所以其實頭先嗰啲健康產品只係 part， 即係只係一部分。 系啊，因为美食节真系要啲嘢俾人食。 系咯，我谂紧美食节点解会卖健康产品？唔好即系算我愚昧，因为我又未喺香港见过。不过我觉得食嘢方面咧，啲人好中意嚟试食嘅。健康产品咧都系两个字嘅口碑，因为呢啲系人介绍嘅，系冇办法啦。 咁我话啦，我哋都系谂住做健康嘢嘅，所以做啲果干系泰国香港应该未有啦。咁我哋系。泰国自己啱啱落嚟，咁啊呢几日都打包装去开始做啦，咁做一啲成，咁而家其实包装嚟咗啦，咁做，咁都系有机即刻一有嘅，纯天然冇加糖精嘅，咁呢轮都好多人买嘅，佢金桔干好食啦，咁我哋本身卖啲橄榄油啦，咁有啲唔系好健康噶啦，咁又。买啲韩国嘅蟹膏啦，日本嘅蟹膏啦，嗰日本蟹膏连续四年攞咗日本嘅食品展嘅银奖嘅，咁咧就有晒证书喺网上，嗰啲喺日本直接其实系水货嚟啦，因为咧一田系同埋 Sogo 啊卖紧嘅，系同埋吉之岛系卖紧120蚊斤， 嗯， 咁我哋水货当然平啦， 当然啦， 喂，录多节好嘛，下次翻。